今年女神节您送礼物了吗？ 最怕送礼物了，特别是给女朋友送礼物，一大老爷们儿买化妆品太尴尬了。 工作太忙了，哪有时间买礼物呢？直接用手机发个红包吧。 都退休了还要过三八节吗？ 以上几种男士的表现，估计一周内都将在阴雨天里度过。没有灿烂的微笑，没有温柔的电话，也没有可口的晚餐。所以千万不要吝啬您的贴心了，为爱人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。那今天享购女神节，特别为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准备了一份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美食海参。 其实不仅是女性朋友啊，男性朋友们呢也可以补充一下海参的营养。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，还有16种的氨基酸，这样的食材啊，我建议您一定要全家分享。 对，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，一盒40头，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，活动中呢订购一盒送两盒，等于说呀直接打了三折优惠，划到每盒呀才666块钱。活动仅此两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没抓住重点吧？ 哦、 还有重磅惊喜呢！凡是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，除了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之外呢，还要多送50包的海参鲍鱼汁。给爸妈做个海参鲍鱼羹，鲜美多汁又营养；给孩子做顿海参捞饭，一碗不够来两碗；给爱人包个海参饺子，蘸着鲍鱼汁辣酱，那叫一个奢侈啊。那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享购女神节订购海参就送海参鲍鱼汁，今天明天仅此两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让女神们都爱上厨房吧，这样你也有口福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5015的刘先生说呀，这个礼物好，花费不高，全家受益，还能让老妈和爱人开心，订购两套，这一人啊送一套。还有4879的李女士订购了15套，说呀今年公司5周年了，想给女性客户们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。 这好， 这海参啊高档大气也很得体，那特别的合适。 对 呀、还有9184的李阿姨订购了3套，说每年三八节、母亲节、过生日啊，儿子都会买花送我，那多不实在呀、不能吃不能喝，光看这一个礼拜啊就谢了，还不如做点海参全家人一起补呢。 你看这一听啊，这李阿姨就是咱北方的实在好妈妈，心疼儿子，对生活有要求，知道海参对身体好，知道身体好是对家庭负责。 是的， 那海参呢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老人孩子都能吃。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深海里的冷水参，虽然没有国内养殖参看上去肥大健硕，但是没有经历过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和弱肉强食的竞争，又怎么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健呢？再加上海底浮游生物的天然滋养，我想吃这款海参的朋友啊都是非常有眼光的。 对啊，您看啊，咱们平时吃鸡蛋啊都得挑这个草鸡蛋吃，猪肉都要选黑猪肉买，而海参呢当然要选野生的好了。 是， 所以别再犹豫了，给家人的自然都是要最好的。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官方统一零售价格是1999元，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上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，一共3盒120多根的野生海参全部带回家， 是 送父母、送朋友、送客户，一次花费三方受利。 是 活动仅此最后两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要是您自个儿吃野生海参的话，这3盒120多头可以泡到12斤左右呢。一周吃2次的话，至少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，划到每次可不就是15块钱吗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现在还有朋友在说啊，免费送的海参焖烧杯挺实用的，每天我都是把海参小米粥煮沸之后倒入到这个焖烧杯里，第二天早上海参粥还是热乎的呢，放在包里带到单位啊慢慢吃，好多同事都要羡慕嫉妒恨了。 这样其实不太好啊，好东西咱们要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最后的30秒钟，打进4007106108，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啊，现在是只要1999元，而且呢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50包的海参鲍鱼汁是免费赠送。 是， 那今天明天仅此2天，各位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听《隋唐演义》序第二回，书接上文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知是物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今儿个黄奎这一发脾气啊，苗泽紧张了，急得他像热锅蚂蚁似的坐立不安呐。最后他钻到李春香屋里去了，李春香也吓得够呛，说我正想找你告诉你呢，我怕你担惊，不是这档子事儿。那么是什么事儿？他没说。哦，你不好打听打听吗？吃晚饭的时候施展施展你的解数，多灌他两杯，说不定就许说喽。那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你拿话挑逗挑逗他，如此这般，我定更天听你个信儿啊。好了，这李春香答应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这位黄奎果然上他的爱妾屋里来吃来了。这李春香早就下上功夫了，自己是浓妆艳抹，收拾打扮了一番。他每天都得打扮，不过没有今天晚上打扮的那么精心，亲手做了几个黄奎最爱吃的菜。呵，他是百般殷勤呐。随后啊，他看着黄奎的脸色，就问黄奎：“啊，大人呐，近来我听说，怎么有人议论刘备和曹操呢？”“嗯。”黄奎一愣：“怎么议论的？”“说刘备是仁德君子，曹操是奸诈狠毒啊。你说他们说的对不对？”哎呦，这几句话呀就打动了黄奎。嘿嘿，真不容易呀、啊、就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，你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些人议论的都对呀、啊、哦，那么大人您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？我气恨的就是奸曹。这黄奎，马腾还嘱咐他，这么大的个事儿，你可不要轻易泄露。他也知道，把这个消息要走漏出去啊，就有灭门之祸。所以他的夫人问他，他都没说。那么他跟他夫人没说，为什么跟李春香说了呢？你看，往往有些人物啊就过不了这美人关。李春香听明白之后放心了，吃完了饭，他打发这黄奎睡了觉，悄悄地溜出来，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告诉苗泽了。苗泽一听啊，差点跪在地上，怎么回事？嘿嘿，这真是天助我也。李春香一听，祝你什么了？这回咱俩成了，可以成为永久夫妻了。别的你甭问了，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啊！只要是黄奎一死，不单你归了我，就这片家财也就全归了我了。呵，苗泽说完之后，抹头就跑，跑哪儿去了？他跑进丞相府，就把黄奎与马腾定的这个计全告诉曹操，把曹操吓了一大跳啊！当夜三更招来几员大将，曹洪、许褚、徐晃、夏侯渊，明日出城点军， 去见马腾，你们必须如此这般。几将领命都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马腾在营中吃过早饭，披挂整齐，营门外上马，把军兵带出来，就等曹操出城点军了。在辰时左右，只见远处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来了一哨人马，正当中一把红罗大伞，伞下一人身披红袍，不用问，准是曹操。马腾一见是暗暗叨念呢：苍天睁眼，汉室当兴，曹贼当灭，何当我马腾成功啊。他爸一颗飞虎扇，哗，领着他两个儿子马修马铁就过来了。眼看那把红罗伞呢是越来越近了，还有个一箭来地，就那一箭射程那么远吧。马腾悄悄的一抬手，有咬凝环，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。马腾心说：曹贼呀，见了面啊，我让你连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你刚这么一张嘴，我就一枪刺你于马下。马腾相当威风，生的是肩宽背厚，体态雄伟。他是西凉大将马子硕之子啊，母亲是一位羌族姑娘。您别看马腾身体那么魁梧，可是他性格特别温和。今儿个呀，他一见曹操，那性格就不温和了，眼都有点红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只见红罗伞下马上披红袍的那个人呢，咵，把马勒住了。马腾一愣，怎么站那儿了？只见红罗伞下这人啪啦把两臂这么一张，那红袍刷就闪着地下去了，大叫一声：反贼马腾休走！嘎噔，噗，迎面射来一箭。哎呦，马腾想用枪把箭拨出去，晚了，一箭正中马腾将军的左肩，他身子一晃，差点由鞍桥上滚下来，幸亏由他次子马修把他给扶住了。马修马铁一看父亲不好，红罗伞下根本不是曹操，看来呀，人家已经设有埋伏。这话还没说完，四面喊声大起，炮鼓震天，大喊捉拿反贼马腾负责。夏侯渊、徐晃、许褚、曹洪由四面就包抄过来，乱箭齐发呀，父子身中数箭，马铁死于乱箭之中。马修和他父亲马腾啊，想杀条血路冲出去，哎呀，难了，是左右冲突，拼命厮杀也没闯出条路来。最后只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，人家用绊马索把他们父子的马给绊倒了，马腾父子双双就擒呐、西凉兵都让人家给掳了去了。夏侯渊说得明白：军校人等莫要惊慌，造反者乃马家父子与汝等无干，没你们的事儿，老老实实都在大营里头给我待着。随后由许褚押着马腾父子来到相府见曹操，这时候曹操已经把黄奎全家都给绑了来了。黄奎是大喊无罪呀、丞相，您为什么捉我全家？我怎么了？黄侍郎，你这事儿做得很隐秘呀、可是你忘了，这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。来呀，把苗泽带上来。当着马腾把苗泽带上来， 苗泽当众又把李春香的话叙述了这么一番，哎呀，气得黄奎呀、啊，牙都咬出血来了，那管什么用，可把马腾气坏，他跺脚大骂树泽，坏我大计。曹操反倒劝说马腾，马将军息怒吧，咱们分别日子可不少了，你还识得此物否？说着他又袍袖里一抖，啪啦，把那玉带诏抖出来了。曹操还留着呢，留着，这上面还俩人呢，一马腾一刘备。马将军今已遭擒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呀呀呸！马腾浓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大骂曹操。曹操不生气，骂我几句管什么呀？你今天给我送上门来了，逆贼不除，老夫难安呐！来，将马氏父子推上市曹，人头砍下，枭首示众。然后传令，将黄奎一家老小全都推出去，一并斩首，就留下了一个苗泽和李春香。苗泽站在旁边那儿，扬着个脸儿，那菱角嘴撇着，鸡胸脯拔着，洋洋得意，心说这回曹操得好好的酬谢酬谢我。果然曹操把马腾黄奎都发落完了，转过脸来看了一看苗泽李春香。苗泽近前来，啊，遵命！苗泽像摇尾巴狗似的往前凑合了两步，战战兢兢，哆里哆嗦，诚惶诚恐，给曹操深施一礼呀，丞相有何吩咐？你这事儿办得不错呀，啊，你能把黄奎与马腾谋害老夫之秘计深夜来相府报与我知，我当重谢，全仗丞相洪福齐天呐、啊！你想要点什么呀？哎，这个，启禀丞相，小人一不要金，二不要银，只求丞相您能把李春香赐予我。小子美愿足矣。哦，曹操上下打量了打量苗泽，你为了这么一个妇人，你就害了你姐丈一家。苗泽吓了一跳，把你这无义之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处？你除了糟蹋粮食，就会陷害他人呢、啊。来呀，有，将苗泽与李春香二人推上市曹，处以极刑示众。苗泽、李春香都哭了，哭管什么用啊？这就是害人不利己，小人们应得的下场。曹操随后传令，传令各个边关休教，走脱了马岱。马岱领着人在后边作为马腾将军的后援呢，走到半道上，他就听到了禀报，说马老将军已经遇害。马岱想带着人马往回走，走不回去了，各个边关全都给封锁了，迫使的马岱没办法，只好扮作客商，扔下了他那些军马，偷偷的跑回西凉。曹操一听说没抓住马岱，他挺着急呀、啊，不能走脱了马岱，他要逃回去，告诉马超怎么办呢？曹操素有耳闻呢、啊，那马超马孟起是马腾将军的长子，此子武艺超群，本领非常大，马上部下英勇无敌， 身怀绝技，36路绝命枪，枪法如神，两军阵前枪挑上将如探囊取物啊。武将中一提马超的名字，无不噤若寒蝉。如果要让他知道他父亲死了，他必然要报仇啊。此子不除，乃是老夫心头大患。单说这，哎呀呀，急得曹操在屋里转了仨圈。他低头一想，心生一计，有了。曹操当时提笔给西凉太守韩遂写了一封信。他在信中告诉韩遂，你要是能捉住马超与马岱，把他们送到许昌，我封你为西凉侯，赏金1万两黄金。信写好之后，派专人密送韩遂。马超还一点不知道呢。马超自从父亲马腾带着两个弟弟和哥哥走了之后，他一直是坐卧不安的，几乎是文武俱废，是书也看不下去了，操演人马也操演不了了，怎么待着都不得劲，甭管是趴趴坐坐躺躺卧卧，心里总像有什么事儿似的。他身边一位亲信勇将庞德庞令明劝解他，哎呀，少将军何必这样，我看您不必挂记，走的时候您不是嘱咐老将军了吗，他老人家到许昌啊，我看会见机行事的。哎，令明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曹操奸诈无比呀，我总怕他们父子上了曹贼的当。少将军，我看他们不敢把老将军怎么样。俩人正这说着呢，可了不得，从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一人，扑通一下进的门来，伏倒在地放声大哭啊。这人这相可太惨了，帽子也没了，靴子也丢了，衣服也破了，滚了一身土，弄了一身泥，好几天都没洗脸了。马超定睛一看，不是旁人，是哥哥马岱。哎呀，兄长，你为何如此狼狈？兄弟呀、啊！马岱当时是泣不成声，边哭边诉，就把老将军马腾父子遇害的事情全说了。马超听完，大叫一声：“痛杀我也！”扑通，身子一仰，摔倒在地。没气儿了，可把马岱庞德吓坏了，赶忙把马超扶起来，把腿给他盘上，骂死前胸，捶后背，连连呼唤少将军醒来。哎呀，马超苏醒过来，放声大哭，边哭边跳，他是暴跳如雷，声泪俱下，当时吩咐一声擂鼓升天，随着这隆隆的鼓声，战将全都到了，当时一个个身挂校服，扯起两面白旗，上书8个大字：替父报仇，是灭贼心汉。西凉众将一个个擦拳抹掌，咬牙切齿啊，要为老将军报仇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进来禀报说太守韩遂求见啊。马超一听，怎么叔叔来了，有请。一见韩遂哭倒在地，韩遂赶忙把马超给搀扶起来，韩遂也掉了泪了，贤侄切莫悲伤，叔父啊，我父已在许昌遇害，我都知道了。说着马超把韩遂给让进帅府，正居中一把大椅让韩遂坐那儿。坐下之后，韩遂由腰里一伸手，就把那封书信掏出来了。什么信呢？曹操给他捉马超的那信呢，递给了马超。马超把信打开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当时啪，他把信往地上这么一扔，扑通就跪倒在韩遂的面前。马岱庞德众将都愣了， 马岱悄悄地由地上把那信拾起来了，他看了看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就在马超的后边也跪下了。韩遂一看，贤侄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叔父啊，信我全看明白了，原来曹操许以叔父重金，封您为西凉侯。那么您和我父是八拜之交的好友啊，我们愿意成全您，您就把我兄弟绳捆索绑送往许昌，以绝曹操后患之忧。说着马超兄弟把双臂这么一剪，绑吧。哎呀呀，韩遂赶忙站起来了，把马超兄弟给扶起来。贤侄说的哪里话来，我与你父乃金兰之好，异姓手足啊，我怎么能忍心把你们送给曹操呢？别说曹操许我做西凉侯啊，就给我这一万金呢，他就封我为当朝一品，把金子堆成了山，才过了北斗，我韩遂也不能做那无义之事。韩遂哪能那么办呢？那对不起死的也对不起活的，他就当着马超的面把曹操给他来的这封信焚毁了。他们是晋齐西凉人马呀，就是说是凡能打仗的全去，精兵20万，子重粮草一应俱备。这儿刚要起兵，有人进来禀报，说是荆州皇叔刘备派人前来下书。哦，这信是刘备亲手写给马超的，信中说，伏念汉室不幸，操贼专权，欺君罔上，黎民凋残，被细雨令先君同受密诏，誓诛此贼，今令先君被操所害，此将军不共天地，不同日月之仇也，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操之右，被当举荆襄之众以扼操之前，则逆操可擒，奸党可灭，仇恨可报，汉室可兴矣。书不尽言，历代回音。什么意思？就说曹操是独霸朝纲，专横跋扈啊。当年呢，我和你父亲一块儿受过天子的密诏，我们呢发过誓言要把曹操除了。现在呀，你父亲让曹操杀害了，杀父之仇你一定要报，你要报仇的话，那么你就举兵讨贼，我呢立刻出兵帮你。如果能把曹操灭了，您复仇也报了，汉室也振兴了，你马超是忠义两全呐，我听你个回信儿。这封信来的真是实话，真是如春雨似东风，大涨西凉三军之锐气。本来还想休息一两日动兵，现在一见刘皇叔这封信，一刻也不能耽搁了。马超立刻给刘备写了回信，重赏了下书人，然后是点炮发兵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选择收听享购时间。今天的活动很特殊，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话，请一定不能换台。 是的，明天就是女神节了，您是否已经为家里的女朋友、爱人、母亲买好礼物了呢？要是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不妨来听听本档活动，也许会给您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是的，女朋友喜欢高档漂亮的礼物，爱人喜欢品质经典的礼物，母亲喜欢贴心又实用的礼物。没有那么复杂，选择一盒鲜与鲜的海参就好了呀。低脂肪高蛋白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是女性朋友钟爱的食材。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高档大气又贴心，送挚爱首选鲜与鲜。 那今天来自地中海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一盒，包装上的二维码用手机一扫描就可以显示的清清楚楚。 是， 今天是女神节专档，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，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，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元。 哎，等一下，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劲爆优惠好吗？ 今天玉冰太激动了。好的，那今天您是女神，您优先。 好的，谢谢。一年一度的女神节，凡是活动时间之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，除了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之外呢，每人还要多送50包价值275元的海参鲍鱼汁呢。 哇，海参鲍鱼汁是那种海参捞饭里最下饭的重头戏，海参汤汁吗？ 对呀，还有鲍汁杏鲍菇，5块钱的杏鲍菇，再加上2包鲍鱼汁，可以做出星级饭店的菜肴。 嗯， 好吃、营养又简单。三八女神节，订购海参免费赠送50包的海参鲍鱼汁了。今天、明天，仅此2天，听到就千万别错过。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5974的林先生是订购了2套，说老婆老妈各送一套，他们爱做美食，我也有口福呀。 啊、林先生情商好高啊。 是啊，还有手机尾号1103的刘阿姨是订购了3套， 嗯， 说以前看美食节目里总听到用鲍鱼汁来增加鲜美的口感， 对， 一直呢没有机会尝试，反正家里一直都是在吃海参的，今天订购还有鲍鱼汁免费送，那一定要来参与一下。不过呢，也有朋友问到，说这个鲍鱼汁是什么原材料做的呀？孩子能不能吃呢？ 您放心，天利海参鲍鱼汁啊，精选了原汁的骨汤、鸡汤、生鲍鱼、瑶柱汁等为原料，安全、营养又健康， 嗯、 老人孩子都能吃。 是的， 今天三八女神节，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原价5997元的3盒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再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，再加上价值275元的50包海参鲍鱼汁，一共只要1999元。 是的， 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想想看，3盒120多头的淡干海参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。 对呀、 啊。而50包海参鲍鱼汁，就算天天吃鲍鱼捞饭，也可以吃上1个半月的时间呢。划算下来，这每顿海参加鲍鱼捞饭只要15块钱。 嗯。 活动仅此2天，别再犹豫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工作再忙，来不及做晚饭，下碗快餐面，切根海参，浇个鲍鱼汁，哇，简单但不将就。 嗯。 生活就应该有质量。 是。 还有手机尾号4617的朋友就说，上次啊去朋友家吃饭，儿子特别爱吃鲍鱼海参， 嗯， 泡着这汁儿啊都能吃2碗饭，今天15块钱就能吃一次，还不够我点杯奶茶的呢。 没错，15块钱呢可能就是一杯奶茶一次出租车的起步价格、 嗯、 但是今天15块钱的海参可以做海参小米粥、海参豆腐煲、葱爆海参等等，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，别说发海参了，就是焖面、煮粥都没问题。 对， 一杯在手，美食全有。哦，对了，千万别忘了还有海参鲍鱼汁免费送。 嗯， 捞饭、下面、蘸饺子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美食哦。 对， 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提醒您，三八女神节仅此一天，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3盒120多头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加上一个海参焖烧杯，再加上50包精品海参鲍鱼汁，一共只要1999元。 没错， 划算下来，这每顿海参捞饭的成本只要15块钱、 嗯、 您算算是不是很划算呢？ 肯定啊， 今天明天仅此2天，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腰围田舍郎，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是世恶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。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刘备这封信来的怎么这么是时候？要问刘备这信怎么来的呀，还得从曹操那儿说起。曹操把马腾也杀了，把黄奎也斩了，给西凉太守韩遂把信也写了去了，就等韩遂的回信了。韩遂要接着信之后，他立刻把马超马岱这么一捉，绳捆索绑送到我这儿来，那我这心头患就算全除了。他听西凉韩遂的信儿没听着，听着刘备的信儿了。听刘备个什么信儿？说刘备近日啊，整顿军马，要兵取西川。哎呦，曹操可有点慌了。刘备这势力越来越大了，他要再把西川拿过去，他再占据着荆州，这对我大大的不利呀、啊、这还了得。他当时大聚文武，商议起兵，要兵发荆州，让他手下的御史陈群陈长文给拦挡了。丞相不必。嗯，长文，你有什么妙策吗？如果丞相您要举兵征讨的话，也不应该先打刘备，那么我应该先打谁呢？先去取江东，去打孙权呐、啊、刘备兵进西川了，就没有这个时间来帮助孙权了。这样您把江东得过来之后，再取西川灭刘备，回来顺手得荆襄，天下可定。哎，曹操一听陈群这主意不错呀，长文高策，他当时传令启动人马30万，二次进取江东，报赤壁之仇，探视马报进了东吴。孙权这时候正烦着呢，他烦什么呀？周瑜死了，庞统也没留下，自己甭说重用庞统，根本就没打算用。结果人家庞统走了，到荆州好，当了刘备的副军师了。孙权有点后悔，还没法跟别人去说。就在这时候得到了禀报，说是曹操领兵30万要取江东。哎呦，孙权心里有点紧张，周瑜心丧，鲁肃刚刚接任，怎么能抵挡得了曹操几十万大兵啊？他赶忙把张昭张子布请来了。张昭一看，主公您不必慌，您呢给鲁肃写封书信，让鲁肃亲自到荆州去一趟，向刘备求兵。皇叔乃我江东之婿，他不能袖手旁观的。刘备啊，现在是咱们江东的姑老爷，他不能看着咱这危险他不管。孙权一听这个主意不错，立刻让鲁肃写信去荆州求援。书信到了荆州，刘备接过信来，这么一看，就把诸葛亮和庞统请来了，说现在孙权来信了，曹操领兵几十万要发江东，咱们怎么出兵，怎么帮他呀？这不能看着不管呢，你看事亲三分相嘛。诸葛亮看了看这封信，把信往旁边一放，主公咱们不用出兵啊。 刘备一听，那哪行啊，曹操真要把江东打过来，那咱们荆襄九郡也吃紧呐。我让曹操绝不敢正视江东，我让他人马都发不出来。先生有何高计？您呐，给西凉马超写封书信，曹操最近杀死了马腾将军，马超正想报复仇呢，接着您的信，他立刻就得起兵。如果西凉一动兵啊，曹操就没时间出来了，他也就不敢动了。我荆襄与江东高枕无忧矣，您可以写信告诉孙权将军，让他不必担忧，曹操不来则已，如果来了，我荆襄人马就出兵抵挡啊，让他不必担心。刘备一听，这办法可真高。刘备当即写了两封信，一封信发往江东，一封信就送到马超这儿来了。马超、韩遂合兵一处，2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许昌，前边派了五路先锋，第一路先锋官侯选、程银，第二路先锋官李堪、张衡，三路先锋梁兴、程颐，四路先锋马玩、杨秋，第五路先锋官是庞德、庞令明，一路侠四路五路总先锋。这庞德呀，那长相都吓死人呐，他生就一张鸳鸯脸，上半拉脸煞黄煞黄，下半拉脸煞白煞白的，一双抹子眉飞蛾入鬓，这两只大眼睛，黑眼珠黄焦焦，白眼珠青须须，那叫金睛铁豹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大耳山峰，头戴青铜狮子盔，身穿青铜荷叶甲，内衬紫征袍，胯下追风玉狮子，手提九耳八环象鼻子大刀。他那刀尖跟别人的刀尖全不一样，挺老长，还往回卷卷着。两军打仗的时候，比方别人那刀吧，这刀尖离敌将还有一尺多远，根本就够不着。哎，庞德这刀就能够上你啊，突一下子那刀尖突然间伸出来了，就能置对方于死地，感情他这刀带崩黄的。呵，庞德率领的先锋人马是风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长驱直入，一路上夺关斩将，所向披靡，人马直抵长安，可把长安守将钟繇给吓坏了。原来这个长安呢，不是钟繇在这守着，谁在这守着呀？徐庶。曹操赤壁鏖兵的时候，不是庞统献连环计，给徐庶出了个主意吗？让徐庶早日脱身离开曹营。当时造了个谣言，就说西凉马腾要进兵，他亲自跟曹操讨的令，曹操还认为徐庶蛮不错的呢，来到我的曹营一言未发，现在主动跟我请令，领人马镇守长安，曹操啊就把人马给了他了。徐庶带兵来到长安住了些日子，人家西凉根本没动兵啊。说实在的，就是当时西凉马腾发兵来，徐庶也不会怎么抵挡，他根本就不想给曹操干。现在一看西凉也没什么动静，徐庶一想，我在这儿干嘛呀，我真给你曹操守关把寨啊，算了吧，我早就跟刘皇叔说了，别看我身在曹营，终生不献一谋啊，我连个主意都不给你出，我还在这儿给你把着边关，干脆请病假。徐庶请长期病假回家了，所以这长安才换的钟繇。钟繇一听说马超和韩遂合兵一处，西凉人马20万，庞德为先锋，把钟繇紧张得够呛啊，怎么办呢？一方面赶快写信禀报许都的曹操，另一方面吩咐人严守城池，不许出战。手下的文官武将一听，钟将军，那也太窝囊了，西凉兵马来了，咱们这么大的长安怎么也得抵挡一阵呢，要不然这也太长西凉的威风了，也灭咱丞相的锐气呀。钟繇一听啊， 抵挡一战啊。好，等明儿看看吧，看看。第二天一早，探马来报，庞德城下讨战。钟繇一听，好，抵挡一战，带领3000人马杀出城池，两阵队员。钟繇瞪俩眼睛一看庞德这长相啊，脖子后头就直冒冷气，我能打得过他吗？这话没法出口。庞德在镇上是趟马示威啊，哇，喝着战马的一撒欢，手里拖着这象鼻子大刀，正在那儿点名捉将的叫呢，让钟繇马前受手。钟繇咬了咬牙，狠了狠心，一催坐马到了阵前，互通名姓。钟繇还想说两句呢，说什么呀？大胆反贼，不在西凉恪守陈节，胆敢起兵来犯长安。他这嘴还没等张开呢，庞德的马就过来了，风到马到，刀也到，咔咔就是一个力劈华山，吓得钟繇往旁边一带马，想横枪往外崩，没敢崩，他没看见过这样的刀。就在钟繇稍一愣神这功夫，庞德那刀拐了弯了，哎，咔嚓，噗，一个丹凤朝阳啊，一下子就把钟繇的头盔给砍落了。钟繇在马上一摘位，差点掉下来，是拨马就败。庞德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这等于是一声暗令杀。西凉兵可真冲啊，大多数都使的是藤牌短刀啊，一阵掩杀把钟繇杀了个马仰人翻，带出来3000人马，回去还剩500多人了。败进城中是城门紧闭，吓得钟繇再不敢出来了。庞德下令攻城，这攻城可困难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长安城啊，建都比较早，这个城墙特别高，也特别厚，一时半时打不下来。庞德就把长安给困起来，昼夜轮番呐喊攻城啊。过了没有两天，马岱来了。马岱问庞德怎么样，庞德就把长安一战的事情这么一说。马岱想了一想，哦，带我来看。他亲自骑马出来巡查一番，庞德陪着他。马岱看了看这城池，然后回到大帐，领民将军，马将军，我们撤兵吧。啊，庞德一听，哪能撤兵啊，已经都兵临城下了，虽然这个城不好攻，那也得攻啊，您这是何意？哎，我不是不攻。领民将军，你看没看呢，这个长安城啊，城内这个水特紧张，黎民吃水相当困难，而且柴草也不济，就是烧的柴啊也比较困难，咱们必须如此这般。庞德这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就一将军连夜哗，人马像退潮似的，西凉兵退了。马岱估计的一点不错呀，这两天呢把钟繇愁坏了，这城里头吃水也难，烧柴也困难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曹丞相接到了我的文书没有？怎么援军到现在还不来？庞德要是围困我10天20天的，渴也得把百姓渴死啊，军校也吃不消啊。正在这时候，探马来报说西凉人马撤了。嗯，钟繇一听，不能，此乃疑兵之计，甭骗我，带我看看。说着钟繇上城了，来到城头举目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哎，西凉兵一个都不见了，怎么忽然撤了呢？钟繇的兄弟钟进一看着急了，说兄长啊，庞德这一撤兵太好了，这是个机会，咱们赶快把军民打发出去，弄点水砍点柴火吧。不行不行，钟繇一想，不能开城，哎呀，这城内干渴难熬啊，难熬也得熬着。 你知道庞德使用的什么手段，什么圈套？哪有什么圈套，这连一个西凉兵都看不见，再把探报打出去探探。又把探报派出去了，回来禀报说西凉兵确实走了。哦，钟繇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点。他又渗了两天，他也有点渗不住了，真要渴死人了。就听了他兄弟中进之计，开城出去弄水去吧，把城门开开，把军民全打发出来了，是连弄水带砍柴火，不是到城边那儿就能把柴火砍来，就把水担来，还得出去挺远的呢。从早到晚这一天人呐络绎不绝，往城里头运。钟繇一想，运一回子就得多运点，万一马超要把人马再派回来呢？呵，大运了三天，水也运足了，柴草堆积得像山似的。钟繇心里踏实多了，心说这回行了，马超、庞德，你再来吧，困我个个把月，我也不担心了。他吩咐把城门紧闭，刚把城门关上，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多天，忽然间西关城内起火。这个钟进正好镇守西关，钟进一听，什么起火了？着把火慌张什么？扑灭不是就完了吗？不行啊，将军，这火是越着越大，而且是喊杀声四起。胡说！钟进吩咐给我备马，马给他备过来了。他抄枪上马，刚一出门，就在门边这儿立马横刀站立一人，谁呀？庞德。钟进，你可认识你家庞先锋？哎呦，钟进一看，这人家哪儿来的？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？他刚这么一咧嘴，咔噗，庞德手起刀落，斩钟进于马下，然后开关落锁，接马岱进城。马岱这计谋挺高啊，假意撤兵，藏在山岭深处，然后等着长安军民出来砍柴弄水的时候，西凉兵就混进来了。没费吹灰之力，长安城是一举而下。钟繇带领着残兵败将败出了长安，他是弃城逃命啊，直奔许昌。走到半路上碰上曹操了，钟繇伏地请罪。曹操一听，哎，何罪之有啊？你在长安城的人马太少了，中了马超的奸计了，且在帐下听令，待老夫复夺长安。曹洪听令，在，我有一支令箭，派你领5000人马火速飞奔潼关，守住潼关城，十日之内潼关有失，我定斩你的首级；十日之外潼关失落，与你无干。遵令啊！曹洪伸手把令箭接过来。这曹洪年轻气盛，傲慢轻浮啊，把谁也没搁在他的眼里，马上就要点兵。且慢！曹操给拦住了。曹操一看曹洪这相，他有点不大放心。徐晃何在？在，我派你辅佐曹洪共守潼关。方才的话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听到了吧？我全都听见了，丞相。好，你们要严守城池，免战为上，最好别打，待老夫人马一到，共灭马儿，咱们再捉马超。遵令。徐晃和曹洪领兵5000就飞奔了潼关。刚到潼关城，马岱和庞德就到，探报暴金帅府，庞德城前讨战。曹洪一听，来点炮迎敌。且慢！徐晃赶快给拦住了。曹洪将军，丞相的话您没听明白吗？最好咱们别打，免战为上，就让咱们守着。哎， 曹洪一听火了，岂有此理，身为武将，阵前杀敌奋也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敌军前来骂阵也能不出营？不能出营。曹洪将军，丞相吩咐得很清楚，让咱们就在这儿守十天，看来呀，丞相一定有神机妙算。哎呀呀，徐将军，丞相妙算，远水解不得近渴，咱们先取庞德首级，然后捉住马超，在丞相面前去交令，岂不光彩？不能出战呐！说着，徐晃哗啦一下把令箭全都给收拢过去了，往怀里一揣。令箭没了，我看你怎么发号施令。曹洪这气呀，你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叫，哎呀呀，徐将军，你特意的胆怯了。不管曹洪怎么着急呀，徐晃是说什么也不让他出去。这庞德就天天来骂阵，一天两天，五天八天，连骂了九天呢，骂的那词儿是越骂越难听，这把曹洪给气的呀，气得他在屋里头来回直转悠。最后他跟徐晃商量，咱们不出敌，那我上城上看看去不行吗？徐晃一看呢，哎，您只要是不出城打仗，上城看看完全可以，您看我在这儿查点查点粮草好了。曹洪就上了城，来到城上举目这么一看，差点把曹洪气得背过气去。怎么回事？他要不看还好点，他上城一看，现在人西凉兵不骂了，大概是骂累了。西凉兵干嘛呢？全在城外头那儿躺着呢，一个个是宽衣解带，把马鞍子往下一摘当枕头，刀枪往旁边一放，仰壳往那一躺，两个腿这么一翘，嘴里哼着地方民歌，嘿，悠哉悠哉呀！曹洪这气，这哪是打仗啊，这纯粹是寒碜人。他往左右一看，徐晃没在旁边，吩咐人来开城杀敌。当时曹洪就上了马了，一声炮响杀到潼关下，这些西凉兵躺着躺着一看，哟，曹操的人马出来了，好，赶快上马，来不及了，夹着马鞍子撒腿就跑啊。曹洪一看，你们就这个呀，没事儿，躺在城根底下给我这儿唱鸭儿哟，我这一出兵你们全跑了，一个也不让他走脱，都给我生擒活捉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刀牢牢一声炮响，马岱从左边杀出来了，庞德从右边杀出来，侯选、程银、西凉那八位先锋官也从四面围过来了，一下子就把曹洪给包围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，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有声剧《雅舍》，作者玄色，北京故事广播，每天21:30，敬请收听。 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咿呀！关云长知是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洪啊，奋力拼杀呀，想杀出重围，那哪杀得出去？哎呦，上了当了，知道上当晚了。这时曹兵探马报进潼关，禀报给了徐晃，把徐晃吓坏了。曹洪小将军要有个一差二错，我怎么见丞相交代？丞相派我来就是让我看着他呀，一时疏忽，哎呀，不该出城啊，赶快抬刀备马。徐晃从城里就杀出来了，杀进重围，救出了曹洪。等他把曹洪也救出来了，人家西凉人马把潼关也占了。曹洪有点傻眼了，他问徐晃，徐将军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徐晃啊，数着手指头一算，好嘛，正好九天，就差一天就把这城池丢了，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呀？咱们只好弃城去请罪。二将带领残兵败将策马奔许昌，走到半路上碰上了曹操领着大队人马正往潼关进发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曹洪把潼关丢了？哎呀，曹操一跺脚，完了，丢失了个潼关，这么大的一位曹丞相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？他当然着急了，这潼关就是许昌的门户啊，钟繇失落了长安呢、曹丞相就够上火的了，现在潼关再一丢，那人家马超领着人马就长驱直入了。如果等到西凉兵兵临城下，那曹丞相就摆布不开了。要不怎么都强调拒敌于边关？现在潼关失守了，等着人家人马到了京城，你还怎么办呢？所以曹丞相再三叮嘱曹洪，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把潼关给我失落了。叮嘱那么半天还不放心，又派了个徐晃。现在可好，全白搭了，整在九天头上潼关城就丢了。曹操为什么不多不少只给曹洪十天线？他就是为容出点功夫来。曹操啊，是首尾难顾啊。他原来想起兵去打江东，怕西凉马超为父报仇打他的许昌，现在马超来了，那就得和马超迎战。但是你迎战马超，人家江东和荆州要是发人马打许昌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些事儿曹操都得想得周到点儿。等他把许昌都安排完了，自己觉得后顾无忧了，他这才进兵潼关。曹操预先都把时间规定好了，所以才给曹洪十天线。现在一听说关丢了，这才第九天呢，一问徐晃，徐晃把经过一说，人家徐晃没责任。曹操让徐晃站立在一旁，吩咐人将曹洪推出辕门外斩首。这众武将一看，这怎么得了？那曹洪那是丞相心头爱将，看出丞相的神态来了，他舍不得杀呀，怎么办？夏侯渊递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众将咱们给说个情吧。大伙呼啦一下过来，插手施礼，异口同声请丞相刀下留人。

就女性的健康问题啊，和大家进行讲述。下面有请杨老师。杨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哎，杨老师啊，这个咱们在昨天呢，这个我们重点讲到了是吧，这个妇女的三期是吧，说的呢月经期是吧，哎，这是值得注意的。如果你没有注意，一个是痛经，一个是杨老师说的这个来例一下怎么样推迟啊，延后 错后 错后。 嗯， 月经不调的第一就是错后，这有没有往提前的？ 也有 也有。那有人问了，提前是怎么回事啊？ 嗯 啊，就是我们刚说了，中医将女性的病是怎么形成的，第二个就说的是火。我们说血得温则行啊，这个火和温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，是什么不一样了，程度不一样了，是不是程度不一样了啊，所以这个火加速了血液的循环啊，所以造成了什么呢，造成了月经提前啊。如果你重湿湿邪啊，中医叫啊，这个代症叫湿邪下注啊，啊，湿邪下注，属寒的清晰啊，清晰量大啊。如果属于湿热的呢，是什么呀？是黄带。 嗯， 啊，是黄带。 从颜色上可以区分出来。 哎，可以区分，是吧？有的还有味儿，有味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。这是说什么？妇科有炎症。对吧，腐败了才臭啊，是吧，哎，细菌病毒发酵了是吧，才有味儿，是不是，这个一有味儿要注意啊，盆腔炎呢，输卵管炎呢，子宫内膜炎呢、是吧，宫颈炎呢，阴道炎呢，等等是吧，不管是吧，哎，只要有味儿了就应该认真对待了， 就应该到医院去正规的检查。 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就清楚了。哦，这湿啊，造成女性疾病就三种原因。这个湿，我们也可以通过你日常的啊这个注意，是不是啊？ 嗯。 啊，什么叫湿？有人说了，我这湿邪怎么回事啊？ 对，我这湿邪怎么来的？ 怎么来的呀？ 嗯。 啊，久居湿地，你住的屋子很潮湿，你工作的环境很潮湿， 嗯， 是吧，这都是容易受湿啊，啊，那就是这是外湿，或者是你不小心淋了雨了，没有及时换衣服，是不是， 是的，这个也是受湿的一个方面， 哎，啊，你烫了水了， 哦， 是不是，哎，这意思就明白了，哦，这都是外湿啊，你要注意内湿是吧，内湿是由于什么呢，你这个水液代谢， 嗯，就是脾胃的问题， 脾胃不好了， 嗯， 是吧，脾胃呢，人体它有各种的是吧机能，是不是，它会自动的是吧处理啊，但是你超过了它处理的量是吧，哎，它不能很好的完成，所以这湿就停滞了，就在体内了， 他就不知道停滞在哪个部位了， 啊，是不是，湿热下注吗， 嗯， 是吧，你这胃肠胃这个湿气啊，你脾主运化水湿了啊，你脾胃不好啊啊，不能把多余的湿排出体外啊啊，造成了下注，下注在哪儿了啊，下注于啊你这盆腔，哎，你这附件，是不是，这女性的生殖器官啊，造成了一个是吧，炎症啊，这个炎症有急性炎症还有慢性炎症，是不是， 是的， 啊，但是要观察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带的量是吧，和这个带的颜色啊，这个医学上特别是中医分了很多是吧，白带青带黄带，是不是， 嗯， 哎，这个分了很多是吧，有清晰的，有粘稠的，是不是，所以呢，这些啊，女性一定要关注自己的月经，是吧？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带，就是白带，是吧？没有也不正常，是吧？没有不正常，太多了坏了也不正常啊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女性应了解的知识，应该特别关注自己，要懂得自己爱自己，是不是啊？说女性朋友都爱自己，是吧？都打扮自己，是不是？哎，特别关注呢，啊，头上的什么头发呀，啊，什么面色呀，啊，表面的皮肤的啊光滑润泽呀，那更应该什么的啊？就关注女性吧，那是特别将美，啊，中医也说了啊，对这方面也对大家有提醒，是吧？这个美应该在健康基础上的美，这才是健康的美，自然的美。华其外而萃其内，这就是古人是吧警示我们是吧后人的一句话。华其外，就说有些人特别注重于啊外表啊，特别注重于门脸是吧，描个眉啊，抹个嘴唇啊，擦个粉啊，做个拉皮儿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说的当然要注意这眉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啊，在身体的健康，啊，散发出来的这个美啊，舒服啊，看着特别受看啊，你看茶的抹的，是不是？是吧？那个就不自然了，有的还没抹好，是吧？比如说你看他打扮的像个鬼脸像的，啊，这都不是自然的美，是吧？我们讲自然的方法嘛，我们就提倡了一个自然，啊，这个我们今天说的。这一块是什么呢？妇女的三期啊，谈到的是月经期。 对 啊，再说起女性朋友啊，这个身体的健康，这个疾病啊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，特别的惊人。 嗯， 女性朋友的这个病啊，女性的病啊，高达呢发病率高达 80%， 这个数字是太高了，是吧？从刚出生的到年老的，你想想这数字是蛮高的吧？ 对，确实够高的， 是吧？特别是什么呢，妇女的三大件，在这三大件发生的疾病，是吧？这个率是相当高的。说哪三大件啊？女性特有的三大件，是吧？哎，那么一个呢就是乳房的疾病多不多？多啊。子宫的疾病多不多？多，是吧？卵巢的疾病多不多？多。这三大件的病发病率相当高，很多人就给摘除了，是吧？我在咱们这个什么，我在咱们那个廊坊啊，有一个呢不到40这个女性啊，就讲给我听了啊，她说呀，我做了11次手术了。哇， 挺吓人的。 而且都做的是妇科手术啊，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什么叫没了？子宫摘除了， 嗯， 卵巢切除了，乳房呢做了好几次手术。做什么手术？只要长个疙瘩啊，就到医院去拉去，长个疙瘩就拉去，先后是吧，一共做了11次啊。如果乳房再长呢，接着还去拉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出这个来了，很痛苦啊，手术啊，我看他说的还挺轻松的，是不是？实际上谁痛苦谁自己清楚，是吧？这些病是吧，我们都是可以防得住的，啊，所以一定要观察自己的月经，一定要观察自己的带，白带，啊，这个啊，可以说呢，它对于发现一些疾病有着什么，哎，有着苗头的。真相啊，这个一定要了解，是吧？那么说呢啊，这个乳房的病啊，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要做手术啊？他要什么呢？要切除啊。他说怕从良性的转成恶性的，所以呢害怕这个，所以说呢害怕转变切除，是吧？有的人把整个乳房都给切除了，是吧？切除以后发现什么？手臂肿啊， 对， 肿，是不是？ 有很多就是切除乳房的这个患者吧， 这一侧的胳膊， 对，造成这一侧的胳膊 肿的老粗老粗的。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嗯， 怎么着啊，淋巴堵塞了。 对，就是淋巴液回流不畅了。 不畅了，堵塞了嘛，不通了嘛，是吧？你看手术后的并发症、 嗯。这就是手术以后造成的新的疾病。 对。所以说呢，女性要关注自己这三大件啊，这乳房要经常去摸啊，特别要注意什么呢，这个疙瘩啊，这个疙瘩如果是固定的啊，固定的，而且特别看它的位置。那这个位置怎么看呢，啊，我们把这个一个圆圆的乳房啊分成四份啊，画一条横线画一条竖线，这不叫四份吗，啊，这四份当中啊，如果在这个乳房的啊外上角啊，我这话大家听得懂吗？ 听得懂。 在外上角是不是啊，哎，你要是中间画条线，乳房的内侧外侧啊，这我们知道哦，在外侧，对。啊，我们横着再画一条线，又分出了上侧和下侧，是不是啊？ 是的。 啊，在外边这一侧的上边。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这疙瘩，我们要格外的小心，要早发现，是不是啊？ 是的。 而且呢不动啊，这疙瘩是不动， 嗯， 哎，所以说自己应该经常要自查啊，按照顺序我们要把它查啊，这样呢早发现。 嗯，按道理讲40岁以上的妇女要定期的去做检查。 对，说你自己不会查，人到医院呢大夫会教给你查，是吧？应该女性啊主动的要学习这个，这是乳房，是不是？这乳房呢这要知道如何去加以保护，是吧？特别是这个啊，有的乳房长疙瘩了，我们说了疙瘩有良性的有恶性的啊，这个疙瘩长来之后，在它什么时候长得比较快，那就是在你来例假， 嗯， 啊，要注意这个啊，来例假的时候啊，身体的内分泌就是雌性激素的分泌是吧，哎，要长了，要增长啊，包括年轻的青春痘也是如此， 嗯， 啊，每一月呵，最近又起疙瘩，你甭问，这那例假的前后啊，乳房方面的疾患往往出现在呢啊婚后生，特别是生小孩以后，是不是这样？ 是的。 但是事情不是绝对的。 对。 哎，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发现啊，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是不是就没有乳房病这样方面的疾患呢？不是的。今天不是这样啊，在历史上以前也不是这样。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啊，中药有一味药叫蒲公英，知道这个药吗？ 知道。 蒲公英。这个蒲公英啊，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？这里面就有一段故事。这段故事的叙述，哎，它的发生主人公就是俩人。一个是未结婚的一个女孩子，她患的什么病呢？就是乳房病。那在过去来说，在人们的啊这个知识缺乏啊，习惯势力啊非常严重，就认为这个小女孩做了不轨之啊，不但得不到正确的治疗，而且呢受到强大的啊精神压力，所以呢就想寻找啊自杀投河来洗净自己的不明之冤。这河是跳了，但是呢不该死。正好一个划船的啊，这老翁姓什么呢？姓蒲啊，所以呢大家啊常称他为蒲公啊，是这么来的。哎，一看到有人跳河了，就把他呢救起来了。救起来呢啊，这个蒲公就问这个小女孩了，说年轻轻的什么事啊，啊使你想不开啊，啊一开始女孩啊就想死啊，沉默不语啊，最后呢慢慢劝解，哎，就道出了前面我们说的这一段啊原因。这样呢蒲公说这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治疗啊啊，于是蒲公呢听了这段以后啊，问清了缘由 啊，再一个呢，这个山坡跟前啊，停下船，啊，上岸了，上岸干什么去了呢？那是采药了，啊，采回药来之后，这个蒲公就跟这个小女孩说了，说你这个病啊，我给你看呢，还有些不方便，啊，过去啊，啊，这个礼仪啊，人们挺注重的，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哎，就认一个干爹，是吧？啊，过去讲嘛，三不避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不避父母嘛，哎，所以这样呢，对吧？磕头，啊，认蒲公，啊，为干爹，啊，这样呢，这个蒲公把这个药，啊，就捣了，捣成泥状，啊，解开怀就给敷在这个，啊，发明这个乳房上了，啊，没用几天，这个病就好了。这事儿呢，啊，就传开了，啊，那么女性，啊，患有乳房疾病，啊，特别的多，啊，特别多，啊，特别是在奶孩子，啊，第一次生小孩，护理不到位，啊，得了奶痈了，啊，这样的现象也不少，啊，不少，啊，最后这一传开以后，啊，说这个蒲公给这个，啊，给他这个干闺女上的什么药啊，啊，都不知道什么药，啊，就形容什么药，哦，找着这种药，这种药叫什么名字呢？啊，得有个名字。后来慢慢说，哦，这个蒲公找到的，啊， 就用蒲公的这个名字起的这个药名， 啊，对，就叫蒲公英吧，啊，加个英字，啊，蒲公英，啊，这个药名呢就是这么来的。这个呢有消肿、有清热、有解毒的作用。 嗯，还有化瘀的作用。 这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这个故事，这就说明一个呢，啊，女性啊，这个乳房疾病啊，不仅仅就是说啊，结了婚呢，生小孩啊，会发生啊，生这个，所以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啊。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要检查，同时呢，也注意如何去保护，说怎么保护啊？啊，现在的女性。啊，都兴戴着乳罩，啊，白天可以戴，但是呢，晚上就应该把它摘掉。这话就说细了，啊，让它放松，啊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啊，如果你黑天白天都那么紧束着它，啊，会影响乳房的血液循环，啊，一影响了，发生了瘀，啊，就滞住了，哎，就会发生了块了，肿了，哎，这个特别注意。啊，女性在例假期间更应该注意保护，啊，更应该保护，啊，因为她发胀啊，在雌激素的作用下发胀，也不要压，啊，不要压，啊，可以呢，用这个热毛巾，发胀了以后啊，有的胀了还痛，啊，稍有痛感，啊，都可以用这个什么呢？用热毛巾，采取热敷，啊，热敷的同时还可以轻揉，啊，这就是防病嘛，啊。我们这块说的是呢，女性三大件啊，第一说乳房，我们下来是不是再说说另一大件子宫？ 好的， 是吧？这个子宫病啊是很多，在临床上很多见，最常见的是什么？ 就是子宫肌瘤。 哎，子宫肌瘤，啊，有些人因为子宫肌瘤，最后怎么样了？啊，最后把子宫都摘除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子宫要学会保护。说了这子宫怎么会保护啊？ 就是 是不是啊，那这个呢关键啊，不管是啊乳房的块还是子宫的肌瘤，还包括呢卵巢的囊肿，这在中医来说都是什么？ 就是一个瘀字， 都是一个瘀。 嗯 啊，女性属血，那么是什么呢？什么瘀呢？就血瘀，这不就清楚了吗？所以女性必须保持这个血液的通畅，否则的话，不管是入寒啊，遇寒则什么？ 遇寒则凝啊。 对了，遇寒则凝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另外还影响女性的血液循环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就是气啊。哎，女性朋友有个业余爱好，哎，爱生点气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当然呢，有一方面啊，就是我们生理啊，特别是在例假，情绪不稳。啊，容易发燥、发烦、发热，是吧？容易发火，是吧？这样呢， 特别影响气质，气质以后就影响了血液循环，不通了，淤住了，淤住以后形成什么？形成肌瘤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病，不管乳房病也好，还是子宫病也好，还是卵巢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病的实质，我们要了解，要清楚，也有些人得了这个，子宫肌瘤了，怎么办？去医院查去，一开始怎么出现什么？出现月经不调，月经发型改变了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月经怎么了？多了。 量多了。 量多了，说怎么回事啊？去看看，一看坏了，说患上子宫肌瘤了，有的呢是一个，有的呢还多发性的。 多发性的。 是吧？有一个大的，还有俩小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切除呗。一到医院，医生就建议，切除。切除什么呀？整个切除子宫，那这情况，如果我们去防范，是能够解决的，是不是？那有的大夫高度负责任，他问问你多大年纪了，说我呀，今年45、46了，虚岁46，周岁45，那就再问问你出血多吗？他说不多，那就算了，那继续观察。如果出血多呢，那就我们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，如果不多呢，我们进行保守，保守治疗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像这种情况就可以不必做手术，这个要清楚，这女性朋友自己要拿主意，她为什么拿不了主意？她不懂，你让她拿什么主意？是做手术不好，是好啊，是不做手术好啊？你这个不清楚。没有已知条件，如果你明白了接近了绝经期，我们不讲了吗？27、14，这什么呀？女性的第二特征，生理特征就显现了，来例假了，28，伺机28定生时期，讲到呢第七个生命节，就七个台阶呗，那就是49，49会出现什么情况？就是绝经期。绝经期，所以呢，你这个接近了绝经了，而且出血不多，这个呢就不必手术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把这方面的知识给大家听。但是呢，你呀，瘤子还挺大，就是说，这个子宫啊，肌瘤还挺大，而且发展还挺快，出血量，挺多，年龄呢，接近更年期呢。还有几年，这情况一般你就要手术了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如果你不手术，经常这样出血，最后形成什么？ 贫血了。 进行性的贫血，贫血多了就影响全身，甚至会影响生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情况我们要给大家说清楚，好不好？姚老师，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 朋友们，再会。 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阳光茶园。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开会吧！我一想，有什么事呢？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？那一定得有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？买脸盆。买脸盆？话剧团呢？要买2个脸盆，这也值当开会吗？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？他就爱开会。 是啊，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，

忽略下去了。一会儿呢就起来了，就坐着又开，开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，摸摸这边的腿，摸摸那边人的脚，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，害怕了，怎么了老大爷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头上这男的女的，你摸着什么呀？你摸着掉点东西，在这眼来找，扇子上灯亮就找，你扇子上人多就给我踩坏了，你掉什么了？你个糖掉了，你个糖你就别要了，我这个牙在那粘着呢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那闭眼睛看穿未来和过去，你的眼睛让看花看了也不清，眼睛绽放着烟花的雨，是你看一眼不能忘，在那茫茫人海里，你的踪影像个谜，为了再看你一眼，我走过多少里， 永生，永世我。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。 手牵着手呀，肩并着肩。

下礼拜又得去啊， 去吧。 下礼拜又去了， 嗯， 白耗一天 啊。 还有一个鱼没钓着， 有 没钓着？怎么办呢？ 啊， 糖饼也吃了， 有 又啃俩糖饼，鱼也没钓来。进门还有的说， 还说什么？ 我媳妇说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这儿也风啊，告诉你啊， 我刮风了。 这话的，这是大风，阴风，这一刮，你这鱼全跑了。这媳妇人怎么掉来的？他们干了，他们干了。 哦， 我大河燕，我大河燕，我这大河燕，他大河燕。 好嘛， 再到礼拜又得去啊， 还得去。 我去吧。 嗯， 你给我烙烙仨糖饼吧。 仨饼啊？ 拿仨糖饼。 哎呦。 提着篮子扛鱼竿刚一出门， 嗯， 一想啊，白费， 怎么 准还是白去？ 哎呦， 自己知道白费，准白费，去了掉一个掉不来。哎，这回去还说嘛呢？ 就说是 干脆 怎么办？ 一事儿。 哎，一事儿 干嘛的？买鱼。 哎，买鱼。 哎， 好嘛， 到鱼市看看。 嗯， 鱼市这卖鱼的一盆一盆的，大的小的，那正挑呢。 哦， 他过去了。嗯，多少钱一斤？这鲫鱼多少钱？ 嗯， 卖鱼一瞧也纳闷儿，扛鱼竿买鱼没有，很少。 嗯， 来四斤。 嚯， 来四斤。 嗯， 看见四斤、 啊、 够吗？够吗？够吗？没错，你啊，少两罚我十斤，你看着没？你看着没？你看着秤，你看着没？哎，高哥。看差点四不够，看你四斤少不了，我再饶你一个，又多饶一条。 好， 到篮里，到篮里，提着篮子扛鱼竿回来了。 哦， 今儿回来快，稳拿，到那准拿来。 是啊， 人街坊都没回来呢，他回来了。 哦， 他媳妇，哎呦，回来了，嗨，回来了，我稳拿，稳拿呀， 啊， 到那稳拿，看见没？ 是啊， 拿盆。 倒点凉水， 嗯，端个大盆倒凉水，哗倒里了，嚯，真不少 啊， 挺好。街坊也看看，嘿，街坊一瞧真不错 啊， 都一边大啊， 是啊，一边大， 嗯，买的跟钓的不一样， 对， 可不，钓来它有大有小， 哎， 就一边大。街坊那个大婶儿过来，抱着孩子过来看看。 嗯， 呵，鱼啊，不少 啊， 够二斤多，够二斤多。 哎， 这句话他气的，二斤多，这四斤还捞一个了。 是啊， 阳光茶园儿。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相声嘛，本来是相声，它是一个相貌的相，声音的声。像这个小段，我会的很多，我会一百多段，就这个三五分钟、五六分钟、七八分钟，这个我会一百多段。我也愿意让他们跟我学，他们也愿意学啊。这个相声演出不化妆。应当也化化妆，像他们年轻的应当擦点粉的，抹点红的胭脂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为自己漂亮，咱们舞台啊，灯光的强啊，灯光强的照的，省得脸上又白又绿的，跟抽白面似的，这难看。都抹点红的，我就不必了。你80岁了干嘛？上回又给我抹一回，让我您系个领带，来西服，那个红的，还红领带，这抹是红的。让我上，没等上午照镜子一瞧，猴啊！我干脆洗了，不，别，就这样了，已经长着缺德样了，没办法。应当相貌，相声嘛，相貌的相，声音的声，我这声音很难听，我又不会唱，啊，说学逗唱，我不会唱，我不唱，啊，说呢又说不好，相声，声音不行，相貌，啊，我知道我长得。我长这模样，我很对不住你们几位。啊，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。我小时候小胖子，谁瞧谁爱。我小时候挺胖，圆胳膊圆腿儿，